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系关于你阿爸嘅死噶。 吓，我爸爸嘅死？ 头先同你坐嗰个警察，佢绝对唔系普通人。 嗰个鲁莽男人车手叫咩名啊？ 哦，英文嚟嘅，嗰个男人啊叫做 Iceman。 我师父澳门过江龙等咗你好耐啦，只要我师父一好翻，你。 喂，健，你做咩啊？你做咩冲出马路啊？喂，健， 喂，小心啊！有车啊！ 健，有车啊！ 我定睛一看，是什么？是怎么来的一辆迷你谷爆？是一块胎字。你就是拥有车魂的车神迪 Sir。我哋揾咗你咁耐，终于揾到你啦，迪 Sir。 点解会咁啊？都成三个几钟噶啦，唔会唔记得啩？好冻啊！ 啊，我哋饮杯， 饮杯！真系估唔到啊，迪 Sir， 原来同你咁有缘噶喎！ 嘿，原来迪 Sir 原本系阿 Sir 嚟嘅，怪得知啲人叫迪 Sir 啦。 系咪我记错啦？就当我记错啦。就当是下个礼拜六啦，健，你等我啊！下个礼拜六，我就会为你打败师傅仔，完完全全咁样拥有你噶啦！你等我啊，健！ 哎，师傅仔， 心里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吓，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不会俾你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追到你哋啦！ 哎呀，仲要企都唔企 一下？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 抄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 拜拜啦，拜拜啦，拜拜啦，师傅仔， 拜拜， 拜拜，迪 Sir，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拜，见， 拜拜， 拜拜啦，师傅仔，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真系估唔到今晚真系可以饮得咁尽兴，好啊，人生可以有一晚咁开心，可以话系活泼又天真啊，唉。况且阿健又终于找到一代车神迪 Sir 啦， 师傅仔，你讲我啊？ 啊，阿健，你同我一架车嘅？ 啊，我都唔知啊。不过今晚真系玩得好开心，我都一个唔觉意饮大咗啊。 你饮咗好多咩？ 系啊，我平时饮两杯到噶咋，今晚啊饮咗成两杯加几啖啊。 切，我就系啦，我都饮咗好多啊，成两碗几啊。 哇，咁真係好飲得喎、啊、但係你唔怕醉呀、 啊、醉个醉字点写呀啊你答我点写呀 你中文咁差 㗎唔係中文差我係话我唔会醉咁嘅意思啫即係譬如话我唔会衰咁我咪话个衰字点写呀 个衰字一点一画做个帽下面加个口同个衣呀、啊、读下书啦师傅仔。 都唔系咁咯，好啊！ 那个西入边咧加一画咧，右边加个出字就系醉啊！师傅仔，书到用时方恨少， 嗯， 文盲系可悲噶。 如果你想喊就喊啦。 喊、啊？我喊咩啊我？我点解要喊啊？我好人好者，又唔系文盲，我做咩喊啊？我文盲，我真系文盲。 读书唔勤力，后悔嘅眼泪啊！ 啊，好啊，喊得好啊，好感人嘅一场啊！我都深深被呢个打动咗，哎呀，哎呀，我都喊啊，好感人啊！哎、 咦，迪 Sir， 点解你上咗我哋架车嘅？啊， 我都唔知啊，我话同你哋分咗手之后，咁啊醉醉地咁样啊，见前面有一班人影，咪跟住行咯。哎呀，原来又系你啊！哎呀，哎呀， 哦，我哋真系有缘啊，三个人分开走，结果都系一齐上翻同一架车， 呢啲。就叫做缘分啦、 啊。哎呀哎呀，我几十岁人，哎呦都顶唔顺啊！ 啊，做咩事啊？ 中啊中啊！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坐撞车啊！哎呀死啦！我饮咗酒、啊，哎呀我唔可以坐司机。 啊，我都饮咗酒、啊。 吓、啊，我饮醉咗添啊，醉得好紧要啊！唔信，我行条直线俾你睇下。嗱、啊，我行。 哎呀！我行咗条虚线出嚟，成大条虚线行咗出嚟啊！ 吓、啊，但系我唔可以俾人知道我醉酒驾驶噶，因为咁样我就会扣分，做唔到一个好嘅教车师傅噶啦。 坚、啊，你又讲做教车师傅啦、啊？好，我除衫俾你睇我。 唔、啊、好啊，师傅仔，唔好啊，师傅仔，我错，你唔好再除衫啦，你好肥啊，师傅仔。 唔除都得，你认系你揸车啊？ 吓，咁唔系我啊嘛， 咁唔系我咯，况且我咁醉， 我扣喉， 我醉到汤添啊！ 我乜嘢呀？你哋唔好话系我啊！我一代车神嚟噶嘛！哎呀，我眯埋眼都可以揸车啦！哇，我醉酒揸车撞车，冇人信啦、啊！况且我冇揸过啊！ 我咁冇揸过咯。 吓、啊！我都冇揸过、啊， 我都冇揸过啊！ 哦，个个都冇揸，咁唔通架车自己会行咩？ 我冇啊！我架车云都冇放出嚟，咁边个揸噶？ 咁边个揸啊？ 边个揸？ 边个揸嘅咧？ 边个揸嘅咧？ 系我揸。 吓、啊！的士枪？ 冇错，系我的士枪揸。你哋搭咗的士啊！ 哦，好彩啫！ 啊，师傅仔啊，唔使呕啦，有人认咗头啦。 哦，但系点解你哋会喺呢度嘅？你哋唔系约咗小姑娘嘅咩？ 吓啊，系啊，我约咗小姑娘决战啊。 系啊，佢寻晚七点几已经喺广播度等你噶啦。 吓、啊，七点几？咁而家几点啊？ 凌晨四点。 吓、啊，成四点？的士枪，快啲！翻我屋企，我听朝有嘢做啊！ 坚，唔可以咁噶，做人要有仁义道德。况且今次唔系普通嘅事，系我嘅事，所以车我翻屋企先。 够啦，你哋两个，小姑娘等咗你哋两个几钟头，唔系小姑娘等咗你哋两个好耐噶啦，去咁啊度。 唔好意思啊，我家住就何文田嘅。可唔可以兜我翻屋企先啊？ 好啦，顺路啦，先去何文田，跟住再去广播道。 估唔到，我想走都走唔到，呢条广播道冇的士啊！啊，有啦有啦 ，taxi taxi， 佢、啊、想飞走 ，taxi taxi。吓、啊，师傅仔， 冇错系我，小姑娘要你九号，唔好意思。 吓、啊，阿健， 冇错系我， 咁就好啦，我等咗你好耐。健，你做公证，师傅仔，今日我要同你一决胜负，上车啦！我呢架系放咗喺广播道等你嘅四驱pickup农夫车 ，Toyota Tundra，Pro Truck 赛车 ，V8 引擎， 气缸排量 5.9 公升以下，压缩比是 9.5:1， 是一架农夫车的跑车，我叫它做急脚农夫。 我这架都是预先放在广播道宝能国的全改 Toyota Chaser， 引擎我们不要讲了，全车珍珠白黑茶子，四边门都有 Hello Kitty 公仔吊住，而最厉害的是后面的尾箱，你看看上面有什么，是整个后尾箱贴了37个 Baby 研究的贴纸啊，去啦 Baby 研究 Baby。 今次跑圈赛还要整个广播道圈作赛道，在圈数方面选了20， 是一个短程的比赛， 只要由头带到尾， 临尾又可以 keep 住不被人过的话， 就可以赢的了。 最重要是， 最重要的是，我是唯一的意思。 我知道为什么小姑娘选农夫车了，因为广播道是条单程路，她选急脚农夫，如果大前就已经阻住了整条路，我根本不够位过她啊。 Baby 现卡，只要我和你 keep 住这个领先的位置，我们就可以赢她的了。因为小姑娘太幽嫩了，你要知道如果我过不到你，你都过不到我的 Baby 现卡。 Baby 我在他的倒后镜那里望到他的得戚样，他当然以为我的急脚农夫太阔，他过不到我，我都过不到他。师傅仔，到第15个圈你就可以见到我对阿健的爱。急脚农夫，急急脚啊！ 点解我咁好笑？因为我睇咗笑话书啊！我而家矮闲咁都可以赢佢啊！去啊 ，Baby 贤卡 ，Baby 到啦，第15个圈啊！睇住嚟啦，师傅仔，我对阿健嘅爱就系咁噶啦！ 佢做咩啊？佢做咩啊？佢 阿健，我对你嘅爱就系碌过师傅仔。急脚农夫 ，fast food farmer， 碌过佢。 啊，佢想碌死我啊！喂，碌过咗我啦！ 最后几个圈啊，急脚农夫，我哋赢啦，我哋赢啦，赢啊！ 啊，点算啊？最后啦，我过唔到佢啊，我输啦。难道我真的要双手将阿健俾佢？ 努力啲啊，师傅仔！ 啊，健，为我打气，为我打紧气啊，健啊！ 健，俾个飞吻我，俾个飞吻我。哦，五啊 ，two， 努力啊，师傅仔！ 啊，我已经充满力量啦！小姑娘，阿健系我噶。 啊，健。俾个飞吻我。 哦，嗯啊， 吓、啊，佢都有。健，俾个湿吻我。 啊， 湿吻啊，俾个湿吻我。 啊， 俾我啊。 哦、啊、哦、啊。 小姑娘，系阿健嘅湿吻啊！我今次有计赢你啦。我同阿健嘅友情系长久噶。你那刹那的激情只是冰山的一角，很容易用，而我就力久常身，硬骨骨。阿健是属于我的，现在我就过你了，小姑娘，我来了 ，Baby 现卡 ，Go Baby。 tomorrow. If the